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年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下半年，随着我国其他地区养老金调整方案的公布和落地，养老金调整将全部发放到位，预计将有1.14亿名退休人员受益。从多家社会监测机构了解到，7月9号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，目前上调预期突破200元一吨。2018俄罗斯世界杯期间，巴西最大电视台的收视率出现了大幅上涨，女性观众数量增加49%，男性观众数量增长156%。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近日提出，由于用水需求的日益上涨，加上运河船舶流量不断增多，运河地区急需找到新的水源。7月9号起，北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轮换，下周一限行3和8，一向交通压力较大的4和9限行日挪到了周二。因认为对方网站上发布的文章捏造事实，北京三块科技有限公司以名誉权纠纷为由，将北京一点网区科技有限公司诉至法院。歌手张震岳在中国新说唱现场公布将于明年结婚的消息，还透露自己的妻子的预产期在今年9月份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。 晴天，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。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7月5号星期四，气温高，湿度大是今日的主旋律，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，尽量避免剧烈运动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4度，最高气温36度，东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有雷阵雨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4到33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3度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朝阳在25到36度，海淀在24到37度，大兴丰台在25到37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石花洞十度都在25到37度，香山在24到37度。想知道更多景区天气，请每天持续关注九六九报天气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夏季防暑降温的常见误区你需要知道。误区一，夏季多出汗能减肥。天气炎热，稍稍走动就足以让人汗流不止了。很多人认为啊，这是脂肪在燃烧，其实呢是在高温环境下，人体的出汗量可以高达每天8到12升。夏天出汗只是身体调节温度的一种生理现象，和燃烧脂肪关系不大。夏季减肥呢，还是要饮食与运动相结合。误区二，合成纤维衣服更凉爽。夏季大家都会选择轻柔的合成纤维面料，如精纶、尼龙等，但这些面料呢会紧贴皮肤且透气性差，阻碍人正常排汗，容易产生异味。而棉麻面料透气性好，吸汗能力强，柔软舒适，是制作夏衣的首选。北京的公园数不胜数，但有一个充满人文却很少有人知道的秘境，被称为小江南。亭台楼阁、小桥流水、田园交错，构成了一幅充满诗意的画卷。它就是四季都很美的北坞公园。它的定位既不同于郊野公园，也不同于城市公园，可以说是历史文化底蕴与现代气息并存的一处。美丽的山水园林的湿地公园，而且呢，相比于颐和园和玉泉山，北坞公园所拥有的是一份素雅和一份闲适。古色古香的建筑也为公园增添了浓浓的古韵。除了满眼的绿色，北坞公园还有美出边际的荷塘。烈日炎炎的夏天，当然要去吉田园游玩避暑为一体的北坞公园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心受折磨，爱你一

事，斩不开因多怨少，情关似非此事，唱不出一息半支。当今若问恩怨似风，有没有轻重？只要情浓，不要武功，爱恨两难容。只怕热泪不怕刀锋，手中有剑，眼前有你，偏偏都一一落空。当今若问恩怨似风，有没有轻重？只要情浓，不要武功，爱恨两难容。只怕热泪不怕刀锋，手中有剑，眼前有你，可不可一生共拥？ 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，

Listen to the word. 今天九六九，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我是英奇。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抹去残留的粉心的听友留言说啊，英奇姐姐，我恋爱了，哇，突然感觉自己好年轻。还说此时此刻我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，我想为他点一首《告白气球》送给他，希望能成全。那在这里呢，也祝福这位听友和自己的女朋友爱情甜蜜，幸福永久。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:30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 迎接过，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。天色已黄昏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，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， 可不可以让我再一次回到

是一直保护你的屋顶，我就是你的家园。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，我也将无法照顾你。 有人会哀怨自己没有一个富贵命，抱怨生活的不公平，可这只能让时间白白地从指缝中流逝了。我们何尝不想这样，在人生这条漫长的路上，我们没有资格抱怨，只有拼命地去努力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，拼搏到感动自己。经典九六九，我是英奇，未来的你一定会感谢今天拼命的自己，因为你把曾经的山重水复变成了现在的柳暗花明。 有什么好假装，反正天若真的塌下来，我自己扛。天气好而天气坏，有什么好